好啦，翻嚟第二節星期二得道。嗱，咁啊，頭先咧，我哋問嗰個問題咧，我哋要補充翻。補充之前咧，就記得大家要 click 廣告啊，撳 like。因為咧，我哋咧發覺咧，上一次我哋每一節都提一提大家撳 like 咧，真係每一節都過千 like 喎。咁而且好平均喎，我哋咧係好出奇地每一節都係兩萬幾，每節嘅差距唔超過都係一千左右啊，即係未試過咁平均嘅嚇。嗱咁啊， 可能雷曼兄弟啊，好吸引大家啦。 係咁啊，嗱，因為佢哋幾個其實兩個咧比較年青啲，咁啊，其實嗰個社會經驗可能爭啲嘅，所以有啲嘢咧就即係我見有啲網友留言都比較即係比較 尖酸啲， 尖酸啲啦，即係因為咧嗱，我哋可能我哋啲老油條嚟嘅已經做到咧嚇，比較。即係識得就啊！啲有啲説話， 唔係佢哋都講同我哋講咗，佢哋有啲嘢唔方便講嘅，咁所以變咗好多、哦、真係可能比較 internal 啲，或者佢哋牽涉過啲比較大啲嘅事件，佢哋就係特登 hold 住全部都唔講嘅。 係變咗你覺得啊冇料到嗰啲咩咁樣，咁有啲嘢其實真係唔講得嘅，一講出嚟係都知，即係會俾啲行家知道。 唔係啦，佢哋唔係想公開自己身份嘅，同埋。 即係唔方便揭露或踢爆咁多， 係啦係啦，太多揭露踢爆都唔得嘅。嗱咁啊，我哋要補充翻剛才嘅話題咧，就頭先問啊，喂好多其實都唔係好多，得一套港產片係咁講嘅啫嚇，就係、是、賭神啊嚇，呢、這個叫賭王陳金城啊，就喺呢個公海咧就殺咗人， 嗯、 啊殺咗嗰個叫做咧高二嚇呢、這個契弟，咁咧。跟住就俾人哋俾佢其實諗住咧就裝呢個高進彈弓嘅，點知咧就自己殺咗人。咁啊，跟住佢好得逞啦！啊，呢個根據香港法例咧，我喺公海殺人咧係冇罪嘅。只有呢隻船嘅註冊國家先可以拉我嘅啫。啊，咁啊，嗰個兄叔出嚟講啦，我呢隻船係巴拿馬註冊㗎咁樣。啊，咁啊，佢話巴拿馬總統咧同我有啲交情嘅，當年咧洛列加未俾人拉嚇，嗰套佢賭神做完冇幾耐，洛列加俾人拉咗啦嚇。咁所以咧，我哋問下大狀意見，大狀係咪咁啊？ 如果以呢套戲，大家係香港人咁計咧， 係 其實呢個問題咧，個答案就一定唔係咁嘅。 哦，係嘅咩？ 如果我哋好多年我都， 如果你係香港人咧，嗱，大家都記得洗頭艇事件啦，大家都記得啦。 哦，你首先係中國人， 你首先係中國人咧，原來係咪有影響咧？原來真係有影響。 咁嗰架船咧，嗰隻船，譬如話佢係嗱先， 你等我講埋先，一間先處理。其實嗰隻船個註冊國家，我諗就唔關事啦。點解我話同你首先係中國人有關係咧？嗱，呢個真係唔係香港法例嚟嘅。 哦， 呢個咧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刑事法。如果你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公民， 哦， 如果你係中國籍，咁嗱，你好多人都知啦，我哋即係香港。雖然有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但呢個係一個身份證嚟嘅啫。咁你其實你嘅公民身份係中國籍嚟㗎嘛？咁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咧，你喺世嘅刑事法，你喺世界上邊嘅任何地方觸犯刑事法咧，其實咧佢都係有司法管轄權嘅。 哦， 換句話講，假如嗰套戲裏面講嘅嘢係真嘅話，我而家喺公海殺咗人啦，係咪真係呢隻船嘅註冊國家先可以拉佢咧？就絕對唔係嘅。 哦、 中國政府是絕對可以查你的。 嗱，咁啊講翻咧少少歷史先，因為《賭神》咧係1989年拍嘅嚇，咁所以當時仲係港英政府，可能當時係，咁但係咧而家你因為已經成為咗中國人啦，咁所以咧你無論喺邊度殺人咧，都佢即係中國政府都有權拉你嘅，係咪咁講啊？即 係如果以當時計的話，香港可能冇司法管轄權， 係， 但係係咪一定要另外嗰隻船嘅註冊國家先可以拉你咧？我就非常之有保留。其實刑事法嘅問題唔係咁計嘅，佢講佢其實係溝咗少少國際法嗰啲概念落去，即係關於嗰啲民事上嗰啲爭議。 嗱，因為咧佢嗰個角色咧叫新加坡賭王啊，陳金城啊，咁佢新加坡人嚟嘛。系咪变咗咧？ 因为其实好多国家嗰个刑事法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头先讲嗰个一样嘅。 哦， 只要你系佢公民咧，你喺世界任何地方犯法咧，佢其实都有司法管轄权拉你嘅。 哦， 咦？啊 ，Johnny， 咁我谂起最， 但系你唔好逐个问我，我真系唔知呢个真系要逐个国家要你真系要读嗰个国家嘅法例嘅你先知。 但谂起近期一单案，咪对情侣咧，香港对情侣咧，咪喺酒店度，个男嘅喺酒店 杀咗 人， 杀咗喺台湾。 系啦，咁佢都喺第二个国家。 因为香港冇呢样嘢。香港真系冇噶，如果你真系件事个犯罪主体唔系喺香港发生咧，香港其实真系冇司法管辖权嘅，除非你嗰个系一个我哋叫跨境犯案，你系一个合谋，一个有预谋嘅策划， 即系喺 两地度犯事，而佢又有足够证据可以令到 话你成件事可能系喺香港度策划呢件事嘅，而又嗰件事又足够入罪咁先搞得掂。如果唔系咧，基本上都系告唔到嘅。 哦，嗱，咁大家又了解多啲啦，因为我哋好多时咧，即系睇电影咧，咁、嗯、啊入咗脑嘛，系咪啊？咁啊变咗咧，我哋会好多谬误产生嘅。 系，冇错。 咁啊，另外我都要澄清翻一样嘢喎，其实咧，阿广网嘅提醒得我啱，我上一集定前一集讲嘅，讲嗰个合拍行啊，吓，最后嗰句叫做咧。白首太原經，咁其實咧，原來係無線咧嗰個叫做梁朝偉版本嘅合拍行咧，先係咁樣做嘅啫，先係咁嘅橋段嘅，係原著係冇嘅，就唔係話哦，淨係睇依首最尾嗰句就推測翻成首合拍行出嚟，咁、就係嗰個叫做無線嗰個電視劇，尤其是依個叫梁朝偉版本先係咁嘅啫，咁嗰個主角叫貝海石，即係嗰個反派啊嚇，話好犀利嘅嚇，就揽住嗰嚿石咧吓，就漂浮翻去中原，跟住咧就净系睇嗰个最后嗰五个字就成首识得念晒啦咁样啊，咁呢个澄清翻嘅，因为我睇翻都有抄翻啲原著，好似真系冇咁样嘅吓。 嗯， 咁啊有啲嘢澄清啊，另外仲要澄清多一样嘢，就系、是、咧上一次雷曼兄弟嚟咧，我讲嗰几只啊嗰啲冇人玩嗰啲阴干股啊，我噏错咗啊，特步咧系其实想讲特步国际。就唔係講嗰個叫做安踏體育，因為原來安踏體育係創緊新高，好勁嘅嚇。但係特步咧就真係冇咩人玩啦，咩361度嗰啲咧就比較過氣嘅，嚇、咁樣嘅，所以澄清翻。因為有個網友提醒咗我，佢原來買咗好多叫做安踏體育係賺大錢嘅，40几蚊創新高嘅，嚇、咁啊佢係撈到雲，所以咧因為呢啲股票唔係好多人買嘛，嚇、所以咧淨係得嗰個網友買咗提醒我啦。 嗯， 咁樣我哋要講翻咧第二節，有一個咧我哋即係。本地議題啦，嚇咁啊！大家咧諗住幾多歲退休啊？ 50岁到咯， 50岁到啊！阿 Johnny 咧， 最好越快越好啦， 30啦， 最好45啦， 係啦。咁當然啦，即係揾到錢啊，希望20岁退休啦， 你又好似退咗休咁啦。 我其實20岁退咗一次休噶啦，不過就係出翻嚟 跳翻落海， 太早退休啦，所以出翻嚟，所以咧，因為輸曬啲錢咧，谷主要從頭就業市場啦。但係咧，我就話 局長噏中咗你啦嘛。 我20几岁就要從頭就業市場，但係咧，我見到有個局長啦，呢、這個唔係局長嚟喎，而家升咗賺咗職喎，而家叫司長喎。嚇、呢個叫做張建宗喎，呢個光頭劇就話咧，嗱咁啊張建宗嘅光頭劇咧就話嗰啲叫做年長人士，有啲叫少老啊，咩叫少老咧嚇？即係咧唔係好老，就係、是、叫做65至74嚇，即係叫你哇你哋年青力壯， 至到74都唔係好老，都幾犀利喎！ 攞長者卡嘅咯喎，長者嚟喎， 65岁攞長者卡啦。但係而家唔係聯合國咪咁講嘛？聯合國話呢啲係少年嚟啊嘛。咁啊，其實唔係，去到65岁先叫中年，係嘛？咁樣佢哋咧就要求，即係唔係話要求嘅，想呢班人咧重投就業市場。咁、就話咧有利香港嗰個叫做咧勞動力咧，就釋放多啲勞動力，又可以吸引人才。 嗯， 咁我喺度拗爆頭啦。咁你啲人？65岁都仲唔退休，繼續喺香港繼續撈，咁點樣佢吸引啲人才翻嚟啊？哇！日日都對住你老嘢，你老嘢搞到70岁都唔退休，係嘛？咁點樣吸引人才咧？ 我唔係好明阿局長、阿司長佢嗰個邏輯啊，即係如果你又叫人哋重投市場，但又話要吸引多啲外來嘅 人才 嘅人才，即係兩樣嘢好似風馬牛不相及。 咩？同埋我就諗緊一樣，喂，勞動力嘅定義係點咧？你叫個65岁佢做扎鐵嗎？搬运、 洗厕所、洗碗、清洁、抹窗啊，抹窗唔得啊，抹窗佢会跌落街啊。 系 咯，啊咁啊，即系总之做啲从事啲清洁行业啦。 抹窗呢啲系中国内地高官先做 的。系啊，嗰啲局长啊，好多时候要亲自抹嘅。 成日无端端堕楼嗰啲。 咁佢哋可能觉得嗰个叫做有兴趣咧，系嘛？觉得只窗污糟咪捽下啦。嗱、咁我哋咧，其实我一见到呢个张建宗一讲咧，我觉得佢非常之无良喂，你自己幾多歲啊？嚇，你又希望啲老人家會65岁？你哋自己公務員55岁退休，有啲食肥雞餐50岁就退休， 係啊， 仲要咬長糧，你就叫人哋65岁都要出翻嚟就業市場做咩啊？做看更啊、清潔啊、通渠啊、倒屎啊？喂，呢樣嘢好無良啊，係咪先？ 系啊，月初十二个钟，佢六十几岁仲喺度。 系啊， 咪太多工种，其实系太辛苦，唔适合啲上咗年纪嘅人做，就真嘅。 系， 即系虽然其实过咗六十岁，六十几岁其实都仲系好多嘢，都仲做到，呢、這个都系真嘅。 唔系，而家咧坦白讲啦，人年青咗嘅，我哋有个朋友咧，今年咧就快八十岁啦。嗱，而家七十九，过多三四个月就八十岁。原来佢而家系人生嘅第二春啊！原来。佢而家咧人生咧迎来第二个高峰，跟喺大陆咧大展拳脚，开呢个养老院， 嗯， 跟住咧就系、是、去申请银行申请贷款，自己去跑，跟住咧翻大陆又要起呢、這个起嗰啲安老院，又要揾地，哇！大展宏图，我觉得咧佢比起呢个山德时尚教更加犀利，因为嗰个都六十五啊，呢个八十咯，呢个就嚟吓、啊，所以咧我哋嗰个老友，我哋真系迟啲要， 你真系行得走得啊，见佢吓， 哇，好犀利喂！我老豆啊，七啊零岁啊，喂，饮罐可乐，哇，顶唔顺啊，饮一罐你就饮唔到，佢啊，一个饭晏昼食晒，哇，可乐成罐饮晒可以，哇，啲老人家你谂下，跟住我哋食自助餐咧，哇，海鲜啊，咩都可以插得落肚，又红酒， 嗯、 啊，好少见到咁健康嘅老人家嘅，而家其实咧，老人家越嚟越健康，即系所以咧，张建宗讲我嗰个讲法咧，唔系唔得，嗱，我而家咧第一次同意，咁我喺度谂啦，如果香港要维持多啲劳动力，咁系咪应该由你公务员带头做啊？ 系， 你应该三司十几局嗰啲开始先啦。 嗱，佢哋 佢退咗休嗰啲公务员，你叫晒翻政府做嘢先啦。 唔系，应该咧就系咧，我 叫佢做晒基层工作系嘛？ 强积金对冲嘅概念， 嗯， 将佢哋嗰份长俸攞嚟同佢而家做嘢咧对冲。 嗯， 你咧以前譬如话十万蚊个月嘅，咁你有三分一长俸嘛，就变咗咧你唔使做，你有三万几蚊嘅长粮俾你咬粮嘅。得，你要攞依足三万蚊咧，你就根据而家就业市场，你出去做嗰啲工作，边啲最缺人啊？扎铁啦，吓、 嗯，清洁啦，灌 浆啦， 饮食啦、 饮食啦，捧餐啦，洗碗啦， 饮食要讲一阵， 通渠啦。好辛苦嘅饮食，我哋请唔到人啊！嗱，我哋节目之前呼吁咗咧，我哋想做派饭咧，喂。水就準備咗喺度，但系咧到到而家冇任何一個人，我哋搭啲朋友去揾廚房，冇音訊，冇一個人復，亦都冇網嘅 PM。喂，我做廚房，我嚟幫你啊，冇啊，一個都冇，做飲食嘅都冇。喂，真係好難搞而家，佢哋話周圍都缺人，佢話我自己都唔夠啊，仲點介紹俾你啊？咁樣喂，好大鑊嗱，各位網友幫幫手，吹下雞，有啲邊啲做開飲食或者半退休都得嘅，嚟指點一下，我哋睇下點樣做，因為咧。嗰、那個飯堂咧，我哋其實就決心想搞嘅，但係咧，如果冇啲行內人嚟幫手，我同 Johnny 落去煮啊，係嘛 ？Johnny 都唔睬我啦，佢煮都擺低錢嘅啫。咁 我煮啊？ 點煮啊？ 嚇！我點識煮啊？喂，我識喂公仔麵，我就識啫，係咪先？六公仔麵就識啫。你叫我煮飯，邊度煮得掂啊？老實講，齋煮飯得冇餸，係咪？因為我唔識煮餸啊嘛。咁點算咧？咁啊，變咗呢檔嘢唔可以搞落去嘅喎，所以 真係派飯咯，得個飯， 派白飯，壞， 俾人屌，俾人詛咒嘅，唔好搞，你當嘢派白飯咁，你撲街， 鹹蛋咯，仲 哇，老人家要食到鹹蛋啦，唔得，咁你俾人餐肉，請阿姐煎餐肉煎蛋啊， 請黃國興啊，黃國興 冇嘢，餐蛋飯得嘅，哇，黃國興邊冇嘢撈啊， 哇， 撈得幾掂啊， 喂，而家《東方日報》發咗達啦。喂，頂咗芒果佬個位啊！而家佢發一達啦，冇嘢撈。 喂，你講咩啊？你 真係失覺 曬，講埋啲 嘢。佢而家發咗啦，黃國興、真係，唉，千祈唔好。喂，依真係冇辦法，唔可以睇小人。人哋係靈氣白蘇公都錯噶，黃國興呢個年紀都仲有人請，你諗下啦。喂，真係呢、這個張建宗講得冇錯。喂，呢啲咁嘅嚇二手渣仔，都係從頭就要市場。嗱，咁我哋講翻咧。如果公務員咧帶頭咧，尤其是五十五歲開始退休嗰啲咧，譬如秃鹰啊呢啲咧，係嘛？喂，你要出去鬥政府份，你要出去 秃鹰有嘢做嘅，而家 有嘢做咪對沖咯、 啊？做顧問哦， 對 沖，對 沖啊！你出去做任何工作咧，首先對沖咗你份長糧先。 嗯， 咁係咪啱數啊？喂，強積金都可以對沖嗰啲叫做長期服務金。咁點解你嗰啲叫做咩長俸唔可以對沖啊？應該咁做。對沖你幾歲啊？七十四歲，你張建宗講噶嘛？七十五岁开始你先正式退休，之前嗰二十年麻烦你对冲咗啲长俸先。第二，香港好多揾唔到人，请唔到人，尤其是啲厨房啊、 捧餐啊、通渠啊、喂洗廁所嗰啲咧，啱曬啦！公務員咁多人去曬做啦，抽籤嗱，到時唔做就唔得啦，抽籤 強制勞動， 強制 呢、這個 係啊，係嘛？係咪好似勞改啊？ 係咯。同大陸睇齊喎，呢、這個好犀利。 定係嗰啲政府裏面咧最缺人嗰啲部門啊，咩控煙辦嗰啲咧，叫佢攞對付係咪先？誒咩、哎、拉小販 嗰啲係啊，係 咯，啱曬做啦。 喂，到時咪好多人， 嗯， 咁唔得喎。喂，依啲咧 好爆 咧， 接爆 比較厭惡啲嘅嘢咧，我覺得係咪？咪但係咧，我覺得政府咧冇理由你哋自講唔做，你起碼自己帶頭作用啦，嚇、嗯啊、叫翻阿陳方安生出嚟。佢未夠七廿五嘅，好似係嘛？嗱，做到七廿四，總之嗱，而家你 七廿五做七 ，OK， 係啊，做七廿四咯，係嘛？叫翻嗰啲叫做 好多啊！你唔係 葉劉淑儀啊？ 你數翻好多。 葉劉淑儀而家立法會大力去搞緊政府長糧啊嘛！嗱，阿葉劉你要出翻嚟做啦，通渠或者掃街係嘛？ 唔係個重點其實係取消咗你份長糧喎， 對沖啊嘛， 重投翻。 重投市場冇錯啦，啱買葉樓你掃把頭嘅，掃掃地啦， 多投訴 係啱曬啦。嗱，我哋諗起邊啲高官嗱，第一時間要 call 翻佢出嚟做嘢， 嗯，好多啊，有排數啊。 張建宗你自己講啊嘛，係、嗯、嘛？你冇咁快退休啊，你出嚟 最慘何志平俾人拉咗啊！ 何志平算啦，佢喺嗰邊做啦， 攞喺監獄份糧嚟對沖 啊！啊，咁啊唔使，太無良，太無良， 仲無良過張建宗咁啊！ 仲無良過張建宗唔得噶，張建宗呢啲人啊，坦白講啊，大家如果有睇杜琪峰電影咧，贈佢兩句，呢啲人咧係要五雷俱滅，死在萬刀之下嘅呢啲人，你話係咪啊？今日我哋咧覺得，即係佢對啲市民咧，尤其是基層市民太涼薄。哇！人做到六十五岁，挨咗咁耐，挨咗半世人先有得退休。 唔 系，你仲要人哋出翻嚟做嘢？ 阿张建宗咧，佢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嗰时唔系咁噶， 其实都系嘅， 系好啲嘅， 好啲嘅咩？ 佢转咗做政务司之后咧，就讲啲嘢专系同市民作对嘅， 系 已经冇一次唔系噶啦。佢而家升咗职之后就 系啊，其实佢都好无良噶咯。佢当时咧搵32万人工，佢话咧16000够使嘛啲人。 嗯， 佢当时话两公婆啊，唔系一个啊。已經好無良噶啦，做勞工福利局嗰陣時啊，嚇，跟住芒果都問佢幾次人工嘛，佢一路都唔講，誒、哎、你資格咁樣，跟住係咁追問佢，死都要佢交代嘛。 佢嗰陣時始終都孭住個勞工局咧，咁佢講啲嘢咧都冇佢樣冇咁衰， 冇咁無恥嚇。 係啊，冇咁衰嘅，佢而家諗住自己做咗政務司，唔使理呢啲嘛。 嗯，咁啊，真係呢個光頭佬真係麻煩啦。唉，咁喂，其實好多啲基層市民咧。近呢幾年咧，係個生活越嚟越難過，大家有冇咁嘅感覺咧？嗱， 咪有你租金升得咁犀利，你百物騰貴啊嘛！而家基本上係 即係唔做唔得咯，即係可能就算退咗休都 係啊。其實而家好多年紀大咗嗰啲咧，其實有好多公務員出嚟兼職嘅，退咗休之後，因為佢冇嘢做嘛。咁但係你公務員你有長俸啊嘛，你又有得咬糧，又出嚟就業市場揾埋一份，咁人哋冇咬糧嗰啲咧。是不是你張建宗是不是要考慮一下喂對沖呢將佢喂呢樣嘢你哋係邊個局負責嗰個叫做咩商務發展啊就攞個決定係勞工局啊 其實都應該係勞工嗰、那個乜鬼 勞福局係咪 係啊係啊 係囉咁你係咪要研究一下呢個叫做長俸對沖強積金呢對沖退休金呢係咪即係呢樣嘢對香港市民好唔公平喎係咪先即係仲聽到你咁涼薄，喂！你諗下呢幾年咧，嗰啲物價升得咁緊要，租金升得咁緊要，執紙皮嗰啲阿婆咧，反而嗰啲紙皮係跌價，咁、 嗯、 變咗咧，你啲阿婆收入越嚟越少。 而家係阿羅志光做緊嗰、那個。 羅志光係啊，係福。 佢而家呢排咪講緊對沖啊嘛，講緊 係咯， 強積金對沖 啊嘛。係咯，啱啦，對沖長糧長俸啦，最好就啱曬噶啦，沖曬佢啦，係咪先？ 不過其實都見到好多咧，都上咗年紀嗰啲人咧，都仲繼續做緊咧。其實佢心諗，唉，你講咩退休啊，都未退得啊，都仲做緊。 哦，係啊， 好多都真係仲做緊，所以有啲人都對佢啲番説話都冇乜反應。 你見到阿伯咧，喂，有啲好老嗰啲小巴司機咧、嗯，的士佬都係噶，有啲的士司機好老噶啦，揸到七廿幾八十歲，咁其實係好危險嘅。如果你咁大年紀仲揸車。係嘛？畢竟即係車上面好多時候要考反應啊，突然間嘅嘢或者攰嗱，老人家容易攰，咪容易瞌眼瞓。哇！咁你好似之前咪 Sogo 喺 Sogo 門口有個阿伯咧揸的士， 的士 鏟咗埋行人路，因為當時佢突然間中一中， 喂，咁喂，中就好大鑊噶啦，就踩到上行人路就整。當時好彩嗰次冇死人啫， 不過後生都唔代表冇事嘅。咁你睇下九巴嗰單嗰個舊後生啦。 哦，咁嗰個黐黐地啦，條友佢可能即係唔知係咪食咗揈頭啦，嗰啲人啊疏疏地嘅。即係你真係攞幾廿人嗰條人命嚟教飛啊嘛，係咪先？嗱咁啊，即係我哋咧講真咧，都係希望政府關心多啲基層啦。如果唔係，喂，你關心，如果你真係做得夠嘢，唔使出邊去啲明哥啊呢啲咁樣出嚟係嘛，做即係服務下啲市民，幫下啲基層咁樣啦。咁我哋其實我哋都想做，問題喂，網友 似乎 有廚房， 暫時搞唔成啊，似乎。 唔係啊！頭先有個朋友咧話：喂，不如你去問阿明哥睇下佢有冇啲柱介紹，咁我都可以諗下。因為你唯有向呢啲壞手先有機會識到呢啲人，如果唔係你真係唔識噶嘛。 因為真係唔係太識做飲食嘅。 唔係啊，我識到好多做飲食嘅。 識做飲食嘅， 唔識做 又俾唔到人你啊嘛。 俾唔到人啊！佢話佢自己都唔夠人啊！今日我揾嗰個啊，嚟緊我哋網嚟緊星期六，我星期日我哋網聚咧，我哋去嗰、那個南萬亭啦，咁呢個老友嚟噶啦，佢話我而家全部都係兼職嚟嘅，請唔到長工，咁啊大鑊啦，所以佢話好難喺廚房好難揾到人，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啦，下一節翻嚟再傾。 嗯，好。